这歌呀，我们的嘉宾谭焕宇先生在现场听过。 哎呀，真是太激动了哈！我觉得 现在听有什么感觉啊，焕宇？ 还是那么亲切，但是恍如隔世。 哦，满含热泪都一点都不为过的，真的。如果在那个现场的话， 现场的感觉和现在十年后的感觉，其实明显是不一样的。 是的，是的。你看，十年我们人发生了变化，我们这个节目的旅行内容也发生了变化。 对呀， 旅行的方方面面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十年前还没有出现定制吧？应该 没有，连 APP 都没有吧？ 是啊，十年 没有，没微信 有，没有。 零八年的时候微信有了吗？还 没 有， 没有， 真的没有。 一零年才有的微信吧？ 就这些年，就是十年之间变化太大了。别说线上支付，就连线上支付的这个概念可能还没有。 就是钱包厂卖的好 啊，现在基本上根本就不出了， 这都是微信钱包， 对 不 对？ 对 对 对。时间变得很快，我们今天借着奥运会十周年的这样一个日子呢，要跟着我们的谭焕宇先生走进这十年的旅行记忆。 好， 十年啊，我觉得焕宇很早，应该是零八年。 今天是不是应该 Q 一下陈奕迅的十年出场 了？哎，零八年的时候已经很多年了嘛，旅行应该那时候已经是在路上好多年 了。当时已经有十多年了。 你看看人家，那就是1998年就开始在路上了，应该这么算吧？ 更早。 九几年？更早，九五年。 九五年。 九五年。 那九五年的时候，哇，那你看，也是一个二十多岁的、 哦、日本， 嗯， 第一次去日本， 哦， 然后呢，看到了真实的世界，不是人家嚼过的梨， 对， 然后感觉到哇塞，这就是传说中的这个1964年东京奥运会发生的地方， 啊， 这就是1970年大阪世博会的， 你会感叹， 对，对对对， 是吧？ 对，就是再也不是说听到别人给你描绘的那个画面，而是自己去感受， 而且那时候没有什么攻略，就是自己摸索，自己走啊。是不是？ 那时候就是碎片嘛，就是你喜欢什么，你就找你那点去 啊。 然后你要是喜欢的东西比较多，比如收集的信息比较多，那你就在那边可能就收获的就比别人丰富吧。 哎，问一下，95年的日本交通状况是什么样的？95年 跟现在一样。 我的天， 我的天哪， 一模一样， 一样。新干线 那也就是 新干 线， 二十多年他们没怎么变。 有些东西比如说是不变了好、哦、有些东西是变化了好、 嗯、 这个不是一个统一的概念， 是的， 没错。 然后我们如果出去多的话，比如说发现刚才咱讲的吴哥窟、 嗯、 吴哥窟那突突车多少年多少年就是这个、 嗯、 所以虽然提醒大家注意吧，但是有一个人得脚气了也不至于全国洗脚、啊、是吧、 啊、也是也是啊， 对对对对对。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说95年就去日本了，其实我们的环宇行走了国家无数个国家哈、嗯、 没有没有没有， 关于这 个 我 还不是哪儿都去， 不要谦虚， 我是比如说喜欢哪儿我就照死了去， 对， 是 英国、 哦、是这种， 但是英国去多少回、 嗯、 是吧。今天借奥运会的这样一个契机呢、嗯、我们会回顾奥运会的这些那个时候的感受，那个时候北京的旅行是什么样的，环宇也应该见识过， 什么时候 08年 您作为一个北京人，那 你 肯定是 会有感觉， 对啊对啊，北京那当然了，北京那时候在08年之前是不分单双号的， 哦， 哦， 对，这是个变化耶， 啊，这是一个挺大的变化。 08年单双号啊， 08年啊， 哦， 就是 单双号还是直接是尾号限行这种现在的这种 单双号， 单双 号，有 记得特清楚，因为当时我 那是因为人多嘛， 对，他限那对对车都减少车流量， 没错， 嗯、 我那个、嗯、那个尾号是金 K 金色，我是8， 嗯， 尾号是8，我那时候第一辆小车。 嗯 哦，小白车，对，想起来了，我第一次开车上长安街，给我紧张的呀，练手呢，你上别的路上练，然后紧张，但是就练了一次就好了， 就好 啊、哦 哎， 必须得经历， 对对对， 是的，是的，哇，08年，那我都忘了，我来的时候有没有？ 你太小，你记不 住，我记不住，我没有什么太关于奥运这方面的印象， 二十刚出头， 对。 二十刚出头， 因为我来的那会儿已经奥运会过去了嘛， 对， 但是那个已经是奥运会之后的北京的样子、 嗯、 对、 嗯、 我记得08年最明显的好像就是像南锣鼓巷，刚才咱们也提到了，之前南锣鼓巷好像没有那么多人， 欢愉回忆一下。 南锣鼓巷是逐渐发展起来的。 对啊， 我们小时候没有南锣鼓巷。 对，就后海鼓楼。 对对对，后海是比较它有水嘛，是吧？还是有点那时候有个评，有一个评什么全国十大浪漫什么景区 啊， 在鼓楼算是一个吗？ 不是后海啊， 后海算是一个， 后海排在什么第五位？ 那也 必须的。 第一名 好去处。 第一名，鼓浪屿。 哦，对， 印象特清楚。哦，原来这样啊！ 现在也还在十名榜单之内的鼓浪屿，一定是的。 现在就不排这个了。 哎，我那个 现在何止十大呀？对，太多了。 我来到北京之后，我真去后海感受，不是浪漫吗？因为我们都也就是看到那些信息。 对对对， 真挺好的。那个时候的鼓楼，哎呦，酒吧一个一个的风格不同，然后那个音响旁边两边那不同的内容，去吃一个烤肉季，那感觉就感觉自己。 啊， 就感觉就是北 你呀、 啊，北京人， 你不一样了， 哦、 你不一样了。其实我们喜欢的并不仅仅是那个地方， 哎、 而我们喜欢的重要的是 那 个气场，那 个、 气场、哦、那个人，而我们更喜欢的是当年的自己。 是的，哎呦， 哦、 哎呦 对，还是那段记忆。 我还记得啊，到了我记忆特别深刻。2003年8月6号，我来到北京，今天是我是第二天来到北京，今天应该算第三天来到北京，八、 哦、 月六，15年了。 哇，你已经来了15年了。我是2008年11月4号 我可以管你叫老北京了。 对， 要紧接着。 驴大鬼，怎么驴大鬼都出来了？你 才是驴大鬼。 啊，确实说有很多的记忆， 因为 对方便了，时代不一样了。你比如说刚才咱说的，微信，那以前咱们出去吃饭去，得找那个，得找熊丽姐。是吧？那他那个了解多。现在啊，您 你得找大众点评， 不准独立了。 大众点评就 对，还真是。 而且您有大众点评了，您去世界任何一个大城市。靠大众 随便找， 对大众点评全 OK， 真的厉害、 啊，猫头鹰都不行了。 对，大众点评很厉害， 对对对， 嗯哈，就时代发就是 时代的发就是 发展巨大 啊，对发展 对， 这十年可以说是整个有一种。真的是飞跃式发展， 还是就是它就是信息啊，人类的信息是急速增长。 对、 嗯， 就刚开始，比如说第一都是1000年，然后再过好多好多年再翻一回，等到2000年以后呢，就是几年翻一倍，越来越短，越来越短。 对 对， 老咱们在节目早说那个北京一日游，我那时候去天安门广场逛的时候啊，真的有好多地上的小名片。 那 有的有的 贴地上， 对对对，现在已经绝对没有了。 对，现在这个 改变了吧？ 时代不一样， 是吧？ 我那时候我记得第一次去七九八，我就觉得哇，这个地方好时尚啊！那时候就是经常也是去各个地方去拍一些照片什么的。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时可能就是现在的南四环啊，荒郊野外，什么都没有，全是一些待拆迁的民房，然后还有就是大片的森林。然后我说这地方能有什么呀？我说怎么这么荒凉？我说北京还有这么荒凉的地方？但是摄影师可能觉得，哎，这样的荒凉的感觉就比较好嘛。 是的， 现在可不一样了。 时间一晃，我们说的正是在兴头上，让我们中间稍微休息一下啊，下面继续回味十年的北京。

但是电子版呢，在过往的十年里边，我的那个移动硬盘遭受过一次病毒，没救回来，所以90%多的或者98%吧的照片全都没有了， 扎心了， 遗憾的扎心了， 扎心了呀， 这遗憾的。幸运的是呢，我当时把其中我认为最好的一部分 备份了， 啊，对，拿出来了，所以现在仅存的就是这个。而在十年前，我没有能力印 A4 这么大的明信片，那么到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时候，我才有能力，我才印出这么厚的纸来， 对对对， 然后呢，因为北京奥运会对我来说是个记忆，所以这是在2011年的时候，奥运会结束3周年的时候，我把它们印成了 A4 明信片。当时呢，又在上头贴的奥运会的邮票和奥运会相关的，就是说篮球就是篮球的，开幕式就是火炬的， 是的 啊。然后呢，这个每一张明信片只印了一张， 好珍贵。 然后呢，当时还能找到这些相关的邮戳，因为三年，当时奥运会结束3年还能找这邮戳，就把他们定格了，也是8月8号那天盖的戳。现在这些都已经淹没在滔滔的岁月浪花之中。 是的，是的，而且每张明信片的背后都有文字的记录，这个太珍贵了。你看啊，这个是08年北京奥运会闭幕3周年纪念，08年8月16号晚上，中国男篮战胜德国男篮59-55，小组出线， 备注 比赛中姚明对战诺维斯基。成功封盖，寰宇之作，好有记忆点啊，诺维斯基， 好有记忆点， 对对对对对，这个每一张实际上当时那个时刻都特别令人感动。 对， 刚才你说的这个是55-59， 对啊， 在距离这个比赛结束前28.1秒的时候， 清晰的 是58-55， 哎呀， 然后呢，领先三分，咱们懂吧？ 啊， 这20多秒领先三分，已经觉得这个鸭子差点就烂到锅里头， 是的，是的， 飞不了，但是还是有点小忐忑。最后呢，还是在这三分钟，那个不是什么呀，不到30秒钟里边。得了一分， 中国队 得了一分， 是的，是的， 然后呢，这个过程，人这脑子记不住这么多事儿，所以得想办法把它记录下来。 对对对，相片很重要， 不能让它就是淹没在泱泱的这个岁月长河当 中。可是没办法，就是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老出去旅行，你怎么办呢？你得做准备，然后回来之后花很长时间沉淀，否则的话，这脑子真不记事儿。 是的。 哎呀，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现在就是十年都已经过去了，一晃我们不觉得有什么，但是我们的这个年龄也长了，脑子自然也是跟着不太够用了。 那个头发那个已经都没了。 其实不单单是08年的奥运场馆，寰宇经历了很多奥运场馆，全世界的。 对对， 跟我们说说呗啊， 去过那个，因为奥运会这好几十届了。 对呀、啊。 我就喜欢看这个，就是去城市嘛。奥运会全在世界顶级城市。 哦。 没在一个偏远地方。 真的真的真的。 对吧？ 是的，他没有开在黑河。 没有， 是的，不可能。 对 对对、所以，比如说第一届奥运会的主场馆，雅典。 哎呦， 啊，你只要到雅典。你就一定会看那个， 那必须得去、 啊！对对，必须得去。然后呢，比如说什么巴塞罗那呀、啊，这都是我成长过程中的汉城啊，这都是 对 日本东京啊这些地方， 这都必须得去的啊！伦敦这都，这就是这是一个痕迹，这是一主题。你要不去这个东西，觉得有点哎。 您去过几个奥运场馆？除了北京， 鸟巢之前我去过9。 鸟巢之前 就去过9个了， 对，因为申奥成功之后呢，是2001年的7月13号 那天， 距离08年直接是7年呢。然后在那7年里边，我还跟这主题还就是挺相贴的。 你看这个。应该是这个字儿，一个周一个科念理科吧，是理科拍摄的一张照片。 对对对， 寰宇之作， 对 对吧？你看多激动人心， 太激动！ 哎呦， 这是01年的时候是吗？ 对呀、 啊，这是01年， 还真是 啊，那天晚上 申奥成功嘛， 我当时 糖就弹起来了，我爸也弹起来，电视机旁边糖弹起来了，特开心， 直接就冲出来了。 我都我好像也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盛况，这一幕。当时01年还不在北京，只能通过电视上，然后看到当时的那种场景，还是。会觉得哇，太激动了！你看， 是的，是的， 还会未来还会有，未来还会有啊， 对， 就是 马上冬奥会了嘛，对不对？ 对呀， 是， 只不过就是我们 这活这一辈子不能对不起自己， 嗯， 也不能对不起这个时代， 是， 所以要跟这时代走得近， 嗯， 人才活得鲜活。 去了那么多世界上那比如标志性的场馆，奥运会的举办地，跟我们说说它的周边的感觉呗。 啊这个说几个吧， 拎几个啊。 悉尼， 澳大利亚的 悉尼。悉尼，首先呢，悉尼它不是澳大利亚首都， 嗯， 但是它是最大的城市。 嗯，房价最贵的地方就是悉尼。啊， 对， 嗯， 啊，是吗？ 对，澳大利亚最贵的地方就是它。那刚刚那个嘉宾说来着，对比墨尔本贵两倍。 啊，真一点吗？为什么你？ 哎，怎么回事？ 对，那个墨尔本不是最宜居的城市吗？ 对对，就是很贵，悉尼。 然后 我人口密度大。 对对，它那个都在跟北京的位置差不多，在边上一点。然后呢，有一根地铁直接通到那儿。 哦， 都基本上都是这样 专线 啊，都是好像都叫奥运线啥的。然后到那之后，你只要走上来， 嗯， 走到地面以后， 嗯， 就到那个园区了。 嗯， 那个现在咱们北京鸟巢那差不多， 类似。 对，只不过它的那个建筑没有鸟巢更宏伟。 哦， 因为它草。 它是什么样的呀？悉尼那个？ 那个是个 什么形状？ 也是像个碗，但是它是看台呢，是不封不是像咱们是一个圆的， 哦， 它是四个延展出去的平面， 哦， 你明白吗？ 哦， 所以它脚上有四个接口， 了解了， 哦， 那样的， 啊，我还记得挺清楚的，整个已经是红色座椅了， 嗯， 然后我去的那时候是 几几年啊？ 零一年，然后去那之后呢，嗯，凡是奥运场馆都有一个 tour。就是那个， 对 旅行的那个几天行 程，只要参加那个就行了， 嗯。 然后他给你介绍很多，比如说先带你去一些摆放纪念品的地方， 啊， 就有点像奥运博物馆， 啊， 对吧， 啊？ 介绍一下当年的盛况啥的，然后带你进去以后，在不同的地方先拍大照片。 你在极限呢？对， 大照片是在45度角那角上容易照嘛。然后呢，再紧接着呢就带你去一些重要的，去，因为主席台咱不能去，主席台背后那条应该是可以走到的。 哦， 然后他就故意给你绕到这儿来， 哦， 然后呢，那个草绿草如茵的吧，因为咱们现在知道这个这种大场馆维护起来是非常昂贵的，是吧？ 嗯， 一直有人在那儿剪草、喷水，等等，就干这些事情。 嗯， 然后呢，这个是参加那 tour， 你说看看他的餐厅， 嗯， 什么休息室， 对，运动员的休息场馆那些， 然后这都是该有的。 哎，那时候零一年就是讲解的时候全是英文嘛，全程 啊，全是英文， 哦，全程还是英文。零一年的时候， 对，那时候还没有那个 同声翻译的， 什么 各国语言 什 么的， 啥都没有啊， 现在 哪有那么多APP， 还有翻译软件 啊！对 对 对，那时候现在真是不一样了。现在你去非英语国家，你扫一下可能也是 啊， 也是行的哈。 是的，是的， 所以 方便大家 不一样了。 嗯， 然后那个悉尼那主场馆不一样的什么地方呢？它在外边有一片那个金属的杆儿。这个金属的杆上呢，就是就像木棍一样，它是金属的，特别漂亮。 它是有什么功能？ 然后呢，每一个上头刻着很多名字 啊， 然后呢，这个名字都以这个名字的抬头排个序。 嗯， 这上头每一个名字都是一名奥运冠军。 哎呀， 还真是。 然后呢，到那以后，就是 名人杆， 比如说 名人杆， 你知道谁你就到那儿找去。 找 去。你比如说咱们中国人不知道中国运动员，你就汉语拼音你就到那儿找去。 李宁 一个字儿准有。 徐海峰 是 吗？这些 是01年的时候徐海峰，哎， 就反正就是这个冠军嘛。 所以你就想有多少运动员，你就想想这片杆子有多少。 就这杆子是那一年获得冠军，还是所有奥运史上的冠军都在这杆子上，还是截止到赢一年是吗？ 我觉得是奥运史上 的。 奥运史上 的，得冠军的都有。对对对， 对，你想金牌一共才300，我想300-400块嘛。 对啊对啊， 对，有些集体 肯定有他们的名字。 对，哎，这个事儿我不是特确切，因为时间也远了，我记不清 了。 但是记得这片区域，然后呢，他那个吉祥物呢是一个跑着的人儿。 跑着的人 动作就是定格的，在那个跑的那个样子，啊，这样的。然后那个它有一个霓虹灯，把这个圈勾勒出来，白天可以看到一个剪影， 嗯， 晚上可以看到一个灯。 这个，我问个问题啊， 你问。 我忽然就觉得08年咱们这个吉祥物是个什么图标来的？这个是不是那个图标啊？也是个人，五颜六色的，啊，画着个圈圈。